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哇，唔单止轻轻松松，今日仲有一个大树窿，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大家好，星期二，星期二，开心非常二，我系小依依。 大家好，大家好，星期二最紧要健康，我嘅好朋友 Very Love Hong Kong， 耶、yeah ！ 呢个系你好朋友。 诶，嗱，我阵间分享一下，阵间分享一下。 好， 嚟，唔系啊 ，OK 噶。 你好啊， 你有几唔求 佢有福 气 噶。 你唔好督佢，你督下佢，督足爱意。 你哋求其， 我哋已经有好多爱意， 我都 求其。星期二，三个着黑色 T 恤，一个着白色 T 恤。 我除， 好难啊！呢班人傻啊！呢班人 三对白啊，三娘较强啊， 较强！ 你死紧啊！今日 嚟啦，各位风骚朋友嚟啦！ 气温顺利湿度80%，我哋今日星期二一样有丰收爆人。 Thank you. 期二天气炎热，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听紧一样系好热，有骤雨嘅。咁啊，预计呢几日天气都系不稳定嘅、嗯。好啦，开始今日嘅节目，当然十一点后我哋就会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咁啊，大家就有啲人好挂住啊，好想入去躲避一阵啊，咁样啦、嗯啊 嗯、好，同、okay、我哋解释一下嘅就系、是、你话咩叫做 好朋友 ？Fairy Love Hong Kong 咧，因为咧，我咪话上个礼拜个舞台剧啦，咁咧有位韩国嘅朋友，嗰阵时候我哋去电影节认识嘅、嗯，一位女编剧，韩国人啦。咁我嗰阵时去韩国旅行咧，我就会过去揾佢食个 tea 啊。咁佢今次咧，佢系未嚟过香港嘅。咁我之前早几个月就话啊，我嚟紧有个演出，不如你过嚟睇啊。咁其实我都谂住啊，都唔会因为我个演出而嚟香港啦，系咪先？点知佢话好啊，咁样就真系买咗个机票就 book 咗，就呢个礼拜嚟香港。但 女仔嚟噶。 女編劇嚟嘅， 咁嗰日佢咪睇你 show？ 有佢嗰日就睇我最後嗰場， 都唔識聽唔明噶嘛。 佢聽唔明嘅，但系咧佢哋就有分享嘅。佢話咧其實哥哥同 Danny 啊，喺韓國其實都紅嘅嗰陣時，咁所以佢話雖然佢唔係首首都識，但系佢有幾首佢都有聽過咁樣。咁佢話即使聽唔到個對白啦，因為冇英文字幕啊嘛。咁但系佢話佢都估到大概發生啲咩事咁樣咯。咁我最後都問佢：哇，咁你點啊？第一次嚟香港，覺得香港？佢話香港咧，雖然佢話覺得冇韓，因為佢首爾嘅，佢話覺得冇首爾咁大啦，但係佢話喺一個咁細嘅地方入面有好多高樓大廈咧，佢呢一樣嘢令佢覺得好，佢話 exciting 啊，佢講咗好多次 exciting 啊咁樣，咁我話咁即係整體你都中意香港，好中意香港，因為好方便佢話， 係啦。你尋日同佢去邊啊？ 因為咧我真係尋日就個 schedule 比較， 我問佢啊， 比較趕啊嘛，我個人真係比較攰，咁我一做完嘢咧，咁我話我話你今日我就同你揾個 cafe 坐低食下嘢，傾下偈。就 拜拜啦， 係可能都唔緊要，因為佢自己行咗好耐啦，又喺中環嗰啲地方，咁我就揾咗個 cafe 同佢 check 下，又問佢近況點樣啊，咁樣 係啦，大家討論下，即係如果係嘅話，你會唔會？ 我唔會為咗個冇興趣嘅人專登飛咁遠去探佢， 專登飛咁遠就去睇佢嘅演出啦，跟住去同佢食一個 lunch 啦， 又要跟住我自己一個人行都冇所謂啦。 嗱，我又要討個底嘅，因為咧我未邀請佢之前咧，其實佢有講，因為我上年咪去咗韓國嘅。咁我就揾佢食嗰個 tea 嘅，咁佢又帶咗我，我揾咗佢兩次嘅，好似咁佢帶咗我周圍行啦。咁你知一個人嗰啲咩人生路不熟，又唔識嗰啲語言，咁有個人帶住其實係好方便同埋好放心嘅， 係啦。 你咩樣咧？例如前輩，你個笑容好似 冇 盡地主之誼啊！ 梗係好啦， 你帶佢上個山頂， 係啊，係啦， 好犀利啊！ 咁之後想讲咩话？ 系啊，要讲咩啊？ 大赞句啊！ 我记得啦，我记得啦。咁佢嗰陣時就話，我問佢咁你有冇嚟過香港啊？佢話冇。咁佢就話，我話咁你有機會嚟啊？咁佢話好啊。咁佢話佢都想嚟一次嘅。咁所以我記得佢有呢句説話。咁所以我先 即係佢唔係為咗你啦，係咪先？ 可能有一啲啦，可能有10% 係想嚟睇， 就 90% 嚟睇。 喂，但我想問香港，你知唔知佢有冇異性朋友或者即係親密嘅男 友？都唔重要。 有冇？我又冇問嘅，真係。因為我幾次約親佢係啦，見親佢，佢我哋都係即係一對一咁。 明好嘅嗱，其實點解我頭先會咁樣嘅話咧？我 講 一樣嘢俾你知 嘅 啫 ，no。但係我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嚟香港嘅就係為咗乜嘢？係為咗睇你個演出啊嘛。如果嗱，你我俾另外一個例子你，如果我會點樣去揾一個唔係自己住喺嗰個地方嘅一個異性，而我真係同佢冇嘢嘅咧，就係我橫掂都要飛去嗰度噶啦。我又識咗佢嘅，我順便同你去，唔係。嚟睇你都仲要係有啲嘢，我先至會嚟睇你啊！我唔係咁易會請得到我會去睇你嘅演出嘅。 例如前輩， 我講緊女仔，我講緊女仔嘅心態，你明嗎？如果我真係飛去嗰度嘅話，我去揾個朋友嘅話，咁樣咧就唔係因為睇你嘅演出嘅話咧，這個就係普通朋友嘅一個心態。 嗯， 係啦，我約你出嚟飲嘢，同你傾偈，OK。但系若果佢嚟嘅话，系为咗睇你嘅演出嘅话咧，佢一定系同你有啲嘢 好感，一定有， 一定有啲好感。 因为点解咧？嗰阵时我记得2017年嘅时候咧， 你接受人哋啦。 2017年，你谂下由2017年 识咗咁耐， 2017年到2023年， 六年，等咗你6年啦。 你唔好乱讲嘢，好彩佢唔识听广东话啫。 我咪就系因为咧， 我揾阿 Ian 老师出嚟同你哋翻译， 撒冷气咯，因为。点解2017年嗰阵时候我哋喺塞班都有个电影节，咁我哋就喺嗰度咧。嗱，你谂下话喺塞班岛， 情定塞班岛 嗰个友情多，友情定塞班岛其实系好奇妙嘅。因为我哋其实咧，我哋冇喺塞班岛度有任何 发生啲咩嘢， 唔系好深嘅交流嘅， 系咪？ 纯粹咧，我哋住同一个 building。 有時我出嗰個酒店，佢入個酒店 high and buy 冇， 呢啲咪浪漫。 我哋成 high and buy 咗，我諗四五次。 咪係咯， 咦？要話見 high buy 咁樣， 完全係佢啲劇本嚟嘅。 之後就竟然喺最後一日就交換咗 contact， 話不如如果我哋之後有啲咩，我嚟韓國，因為好中意韓國噶嘛。我話如果你韓國就我話嚟揾你得唔得啊？咁佢 OK 啊 ，OK 啊， 得啦，都話得。 最後真係揾佢，佢又真係騷我喎。 呢啲傻嘅，喂阿英啊，你得閒嚟九龍探。 我不想出街的你俾个样我哋睇下，等我嚟觉得有冇机会。 我阵间俾你哋，俾你哋睇下， 几好啊！唔系啊，真系噶。 但我都唔 想讲俾你知啫，系啊，即系作为女仔，究竟系点？ 因为我记得你有分享过喺澳洲，又系有个咁嘅人。咁我觉得呢一种情谊，唔好话一定要去到嗰种。 但系唔会有来往嘛？你而家系有来有往嘛？你明唔明啊？呢六年里面，你中意喺韩国嗰度有啲咩嘅原因啊？ 因为就系好中意 佢嚟香港，佢中意香港嘅原因系啲咩嘢啊？你搞翻清楚先咯。 佢头先讲咗啦，佢中意 culture。佢讲咗啦，我听到，我听得明，你听唔听得明啊？ 唔系等你开心嘅，咁你咁 lovable 系咪先？ 找到个愉快的女人， 马老师都 adorable 啊。 咁你不如要佢啦，近近地。 你点知马老师已经唔系将我收复咗旗下啦 ？OK OK OK OK OK， 好开心，等你开心，等你开心，系咯，你咁可爱，系咯，好好地啦。 诶，都预祝佢，因为佢今日咧就话会转过呢一个 Macau， 咁希望佢玩得开心啦。 唔怪 你今日 听唔到， 唔怪得你今日着晒短裤啦，咁 sporty 啦。你系咪谂住一齐过？ 唔系，因为咧今日因为咧又要咁讲，因为上个礼拜咧我都想借呢个机会咧。有啲恭喜先啊！我媽咪上個禮拜就生日嘅，咁但係因為我太忙啦，我都同佢講定我話啦，我就正日陪唔到你噶啦，你自己去玩啦。 忙完先， 咁今日就有啲 同媽咪去 咁樣，咁就去食下飯啊，去同佢慶祝下。 好， 好， 好， 父母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Radio Gaga， Radio Gaga， Radio What's New。A long time ago, when I heard it first time on the radio. Radio Gaga was the name of that song. Now I'm back with the track and I feel so strong. 1996, the remake is done. First time ever since the story begun. One of my favorites in the music scene. Here is the voice of Queen. I'd sit alone and watch your light. My only friend through teenage nights. And Move to the sound with the rhythm and the rhyme. Let the music everybody everywhere, listen to the radio. We watch the show, we watch the stars on video. 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风骚快活人都系唔信嘅，系咪？ 都系唔信嘅， 都系唔信。 睇嗰张相之后，我信。 但系呢个世界有 P 图， 呢个世界有啲叫做真人靓过相镜噶嘛？ 因为你话中意啲长头发噶嘛，佢留长头发之后好难讲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晨晨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内地七月多项经济数据都差过市场预期，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放缓至2.5%，创旧年底以来新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减慢至3.7%。至於頭七個月固定資產投資按年增長放緩至3.4%，期內房地產開發投資按年跌幅最大，商品房銷售額亦由升轉跌。七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微升至5.3%，當局不再公布16至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之前連續3個月創新高。国家统计局表示，七月经济持续恢复，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内需求仍不足，经济恢复向好基础仍有待加固。下阶段将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政府昨日公布航空业输入劳工计划首轮申请，获批2800多个配额。涉及28间公司，其中地勤人员占最多。香港航空公司服务商协会主席刘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信不少公司透过第一轮审批，理顺清楚相关流程。预计如果一切顺利，最理想的是第一批外劳可以赶及在圣诞时段投入工作。另外，输入劳工计划中，仓务处理员及货站服务员的206个配额全数批出。香港空运货站行政总裁邝永全在同一节目话：睇好长远空运发展，接落嚟会继续同内地中介公司联络，深入探讨外劳的培训和住宿安排，预计今年第4季前会落实。 消委会预测试市面25款爽肤水，发现9款爽肤水验出致敏香料，其中一款的酒精含量最高达到 34%， 过度使用有机会令到皮肤变干及过敏。25款爽肤水样本售价介乎69至470元，9款分别验出1至4种致敏香料，有10款验出酒精，其中3款样本酒精浓度高于 10%， 最高一款验出达到 34% 酒精。消委会表示，使用高浓度酒精产品有机会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令到皮肤变得干燥，甚至增加致敏的风险，亦有机会诱发湿疹或令湿疹加重的风险。消委会促请生产商避免产品含可致敏的成分，或尽量减低含量，并清楚标示成分。今日是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到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另外，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秋生田光一、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前委员长古屋圭司今日亦相继到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供奉负有罪责的甲级战犯牌位，中方多次敦促日方切实信守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彻底和军国主义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10点，跌咗163点，总成交金额31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5点，跌6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1.8跌过四，盈富基金19.15跌毫半，友邦保险71元跌9毫，比亚迪股份233.4跌5.2。阿里巴巴91.65跌1.15，南方恒生科技4.16下跌1.6，恒生中国企业65.74跌4.6，理想汽车160.7跌2毫，恒大汽车1.92升2.2，中国平安49.2跌6.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2，日元145.5，瑞士法郎0.877，加元1.345，人民币7.274，英镑兑美元1.269，欧元兑美元1.092，澳元兑美元0.64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2315点，升咗255点。港金报177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1美元，卖出1906.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提翻你，之前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国瑞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龙尾去到石围角村。另外，较早前观塘道去九龙湾方向近启业村快线嘅交通意外都处理好，咁依家龙尾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仲有之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浪翠园嘅慢线交通意外都处理好，咁龙尾排到大榄。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依家龙尾近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依家龙尾就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尤丽村。 狮隧沙田入口依家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石门村。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咁依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慢车，龙尾排到碧街。咁新界区啦，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石围角村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沥源村依家都比较挤塞噶，咁龙尾去到马场。最后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改革开放大潮中，喺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 面对住被起诉的许半夏，他决定舍小我顾大局。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选择辞职离开，我真心感激你们。但是现在我要宣布一个痛苦的决定。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消费券在手，大家齐出手，八达通用户一嘟就用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的用户用手机应用程式就得，用电子支付方便又易用，食买玩本地门市和网店都用到，注意限期和余额，记得用晒它，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看看啦。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怎么说？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 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溪乐园敲敲摊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喂，你讲什么话？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吓，十点搭八嘅，咁啊咧喺网上咧睇到一个发生喺奥地利嘅好特别嘅新闻，我就即刻谂啊，其实咧都几奇怪呢个新闻，因为超市突然间要停业，或者所有嘢咧系唔俾人入啦，有好多嘅原因，不过呢个都算少见啦。话说咧，奥地利有个超市有一日咧就开箱，开啲咩咧就香蕉啊，即系巴西运嚟嘅香蕉，点知一打开咧，发现其中有一箱嘅香。香蕉咧有一只好大只嘅毒蜘蛛， 哇 哇！原来呢只蜘蛛咧叫做巴西游走蜘蛛 （Brazilian Wandering Spider）， 咁而呢只蜘蛛咧又叫做大自然的伟哥，因为佢好毒啦，系啦。原来咬咗之后咧，男性咧会有啲生理反应啦，同埋系一路唔可以消退嘅。 哇！ 咁亦都有致命嘅危险性。咁于是即刻咧，全部挂要疏散、疏散、疏散。咁跟住咧，闩咗道门，但系叫埋消防员嚟咧，都揾唔到啊！暂时咧都唔知点算。嗰只蜘蛛咧有四寸长， 攞翻屋企养啊！ 攞翻屋企繁殖啊！ 诶、哎，嗱，你讲得啱喎。 你谂呢啲， 果然马老师真系好好嘅商业奇才。 佢话呢一只蜘蛛，呢一种蜘蛛咧，其实已经系有啲咩研究紧，希望可以从中咧抽取一啲，即系人好叻噶嘛。呢一种动物有啲咩嘅就攞啲出嚟，起码做到药咁样，就希望可以做啲男性嘅药。不过暂时咧都系未成熟、未成功嘅咁样。即系呢啲几得意，即系一个超级市场而发现一只递到运嚟嘅。有毒嘅蜘蛛，於是全部要唔做得住，生意都做唔到住啦。 都幾驚啊！一路都揾唔到只蜘蛛嘅屍體啊！ 有幾驚啊！一定有人攞咗，肯定。 啊，有毒嘅喎，佢排嚟排，你點揾啊？ 喂，蛇都有毒啦，都有蛇王媽、蛇王物啦，驚咩啫？嗬！ 唔係啊，最緊要嘅就係佢有呢啲咁樣嘅傳聞啊嘛，係嘛、 啊？ 有啲咁嘅傳聞啊嘛，我覺得係因為呢 一 樣嘢。冇錯，冇嘅就或者應該揾到條絲嘅。如果佢有咧，我就覺得佢都 就算有 條絲 啊，都懷疑俾人抽乾曬裏邊， 抽絲剝繭，仲要剝埋個繭，係咪咁講啊？冇啊！但其實如果你講緊嘅就係你知啲水果其實真係走啊嘛，好多時候都會有啲咁嘅古古怪怪嗰啲嘢上咗機噶嘛，你無端端都會唔知會有隻貓走咗入去，跟住你飛到十萬八千里遠，耐唔耐都有啲咁樣嘅嘢啊？其實都幾慘嘅，我覺得係咪先？佢都唔知去咗邊。 而家香港耐唔耐都有㗎，邊度見到野豬啊？邊度又見到唔知馬騮啊？呢個有個新聞話有一個喺荃灣有個屋苑咧。俾幾十隻馬騮入咗佢泳池啊！唔知道你有冇睇過新聞？ 游水 好似 係啊，佢屋苑咪有啲自己嘅泳池嘅，好似荃灣屋苑。突然間有啲住客影到，點解個泳池咁嘅？嗰啲馬騮仔入曬去啦，游水啦，有一隻仲坐喺嗰啲凳啊，即係曬太陽嗰啲凳度咧，即係當自己嘅住客咁樣。 因為荃灣又近嗰個 山 嗰 邊， 金山 係咪啊？ 係嘛？ 可能嗰頭成班落曬。 啲馬騮其實都真係好唔怕人。 系噶， 我见过 人怕佢噶， 啲人谂住想吓佢咯，佢吓翻啲人转头， 唔会拍到佢噶。你嗰个地头嚟嘅， 我话俾你听，金沙街公园出即对出边咧有个露天停车场啦，咁有啲人咧会停咗喺度，我都试过一次，即系当啲细路细路仔仲细嘅时候，停咗喺度叫睇下马骝仔啦，咁样，佢哋爬晒上你架车啦，掹你个车嗰个 side mirror 啦，喺度掹嚟掹去喺度玩啦，你系冇办法噶，你点赶佢啊？即系咁咯，所以佢唔怕人噶，只会人怕佢。 嗱，嗰日我睇咗条 video 咧，就有只马骝咧爬咗落一个人个背脊嗰度。 唔系香港。 唔系香港嘅， 但 系嗰个人有个背囊喺度嘅。咁、那个片主咧就教大家点样去即系甩开只马骝， 摆脱佢。 冇错啦。咁佢就话咧，即系一路行，佢话你继续 keep 住行，嗰只马骝骑咗你个膊头度啊，你将你个背囊。放喺你前面，放喺你前面，然后你一路行行行行行，冇几耐咧，只马骝就会自然走噶啦。咁佢拍咗几条片，都系真系咁样样。佢话你千祈唔好惊，唔好理佢，总之呢度行行行行，只马骝唔知点解就自然会落地走咗去噶。 呢条片都好无聊 啊！唔系啊，佢 唔系几有用喎。 嗱，唔系我觉得佢水平未够，所以我唔理佢啊。 马骝上咗膊。头马骝上咗， 我认 系啊， 永远你都系咁噶啦， 系啊， 你见到任何嘅动物，你唔好同佢四目交头，你唔好挑衅佢。 唔系我吧，因为 好无聊，即系其实 喺 度试验，就系、是、你个背囊咩后边定系咩前边。就唔会受到嗰啲咁嘅马骝嘅针。 唔系啊，我谂起，唔系佢就系话惊你如果同只马骝挣扎啊，佢整伤你。 因为佢 挣扎， 佢啲手脚好长 啊， 搲损你啊。 呢啲唔系 common sense 嚟嘅咩？即系你 唔虽然系 common sense， 但系你惊下嗰下咧，可能你会即系即时反应，会想甩开佢噶嘛？ 因为我见过我行山嘅时候咧，有啲小朋友或者青年人啦，真系好大反应咧，系会。即係激嬲咗只馬騮， 明啊！但你其實咪就係話，其實呢樣嘢我諗大家都知嘅啫，保持冷靜，係 啦， 係咪啊？保持冷靜，我哋覺得尖叫啊，有種啊走， 但係好啊，即係嗰種時候真係好難冷靜，因為我又睇嗰啲外國片咧，有隻熊啊，人咁高嘅熊啊。围住一个女仔啊，个女仔系真系要扮嗰啲 死人 dummy 啊，要扮唔喐，唔可以呼吸，唔可以望住佢。嗰只熊人先走， 你啲人山西赶尸啊？ 类似，即系三分钟唔喐，就拍一条片啦。但系你嗰三分钟咧，系戥佢一齐惊噶。 但系一个咩公园嚟噶？即系嗰 啲郊野公园嘅 national national park 系嗰啲咧。 O K， 但系三分钟都冇人嚟去救佢。 拍片，拍片，拍片，拍片，拍片，就同佢 stay calm。Don't move， 就系咁同佢讲， 即刻报警。 哦，即系其实个同行有另外一个人，咁就遇到一只熊，咁样就叫佢 stay calm， 系啦 ，don't move， 系啦。 即系呼吸都唔可以呼吸。 如果嗰嘢唔识英文咁点算？ 真系 sorry 啊，所以唔该你学好啲语言，就听多啲系星期一嘅学语文啦。 外语嘅重要性。 好好， 救你一条命。 又或者讲几个语言啊？不要动。不要动啊！ 全部讲晒， 超无聊。我觉得你嗰条片真系好无聊，我唔会睇咯。 我谂 hit rate 都高啦。 我睇错啊！ 唔系你点样找翻嚟嘅先？即系话如何令到 如何摆脱埋嬲？ 系啊！ 哦，你呢排睇啲咁嘅嘢， 我就 如何摆脱马骝？ 哇！黎嘢前辈好嘢，好嘢！ 你点解会睇呢啲？ 我想写一个故事， 咁我要听呢个故事。 我睇如何摆脱马。唔系，系马点样摆住马骝，系搣咗个嬲字。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别为别人的情绪而负责。有阵时人哋对你嘅方式，取决于佢哋系点样嘅人，而唔系因为你系点样嘅人。如果你将所有俾人哋负面对待嘅方式，都归咎喺自己身上，咁会令你无所适从。非常痛苦噶啦！喺人与人嘅关系之中，我哋好在乎人哋点样睇自己，佢哋嘅态度。当面对啲人嘅负面态度嘅时候，有时我哋只系咁谂：啊，佢咁样对我，系咪我有问题？但我想讲嘅就系、是、真相未必如此。你以为系因为你唔够好，所以佢咁样对你？你以为如果你达到佢嘅标准，满足佢嘅要求，佢就会用你想要嘅方式对你咩？事实上，我相信身处一个主观的社会，你认识的任何人，他们都会用自己 独特嘅专选嘅方式去理解你同对待你。所以你发现世界上有啲人会对你好和善，但有啲人同你讲嘢好尖锐。有啲人好鍾意同你比较，但有啲人呢就好愿意去帮助你。如果你将所有被人哋负面对待嘅方式同埋人哋嘅负面情绪都归咎喺自己嘅膊头上面，咁会令你无所适从㗎啦。你会承担一啲唔係你需要承担嘅情绪责任，会感到忧郁、惶惶不安。我建议一个小技巧作为一个观察，你不妨问下自己，呢个人咁样对你，佢对其他人系咪都有呢种态度呢？除咗呢个人之外，身边其他朋友系咪同样都系咁对你，定系只系得佢嘅态度咁恶劣？用呢两个评判嘅方法，就可以比较客观咁了解呢个人咁样对你，是我同人哋重複嘅人際模式，定係只係呢個人佢自己習慣咁樣對人。當你劃清咗人同我嘅界限，就唔需要自己承擔嘅責任還俾對方，將自己嘅心力、注意力返返去自己應該負嘅責任。到時只需要為自己嘅感受、情緒、行為負責。从此就唔再容易随住人哋嘅情绪、行为而起舞，亦都唔会再受到呢啲人嘅影响。记住啦，人哋对待你嘅方式，取决于佢哋系点样嘅人，唔系因为你系点样嘅人。你绝对唔需要为人哋嘅情绪埋单，做自己开心嘅快活人。 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男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地要要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男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且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只要你。 伤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报。原来你什么都不想 你哋两个记得考试喺交卷之前咧，要全份卷检查一次先好交啊！ 记得啦，所以你都要小心谨慎检查清楚啊！ 你想讲咩啊？ 我哋知道选民可以上 vr.gov.hk 查阅自己嘅登记资料，如果有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有疑问，亦可以致电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查询。 啱啊！检查清楚，我有做噶。 其实有咩睇噶？ 除咗自己嘅选民登记资料，仲可以睇到自己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添。咁啊，知道自己啊喺年底嘅区议会选举当中啊，系属于边一个选区啦。 哦，咁你睇过自己啲资料有冇问题呢？ 完全冇问题。 以上资讯由选举事务处提供。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扮龟啦！我系猫 B Y，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啊！好，快到11点翻嚟新闻之后咧，就会有今日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特登 Matthew 今日同我哋讲啲咩嘢咧？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噃。同埋今日一阵间都系中医取常嘅。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丰收快活呀！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Dr. Matthew， 欢迎你。 Dr. Matthew， 早晨啊 ，Matthew， 早晨，早晨。 又嚟到我哋呢个环节啦。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宽恕啊。今日咧有少少同，又有少少唔同啊。 系啊，上个礼拜咧就讲关于宽恕其他人啦，宽恕屋企人啦。今个礼拜嘅读者咧就系关于宽恕自己。我想问大家有冇试过做嗰啲嘢黑自己真咧？ 诶，对唔住，多谢咩？我想问，其实呢个叫几难咧？你讲你自己，其实你使唔使讲一集咧？ 我意思系好难做到噶， 唔会来，因为我觉得就系、是、因为原谅自己系最容易噶嘛，因为你怪系啊，你怪人啫嘛，好容易呢样嘢， 系 咪先？ 永远诶，重复又重复， 系啊，有咩问题？冇问题， 其实 冇 问题，呢个算唔算系人人嘅一般？ 人性咯， 系人性，即系话喺饶恕自己系易啲嘅，即系会唔会系咁咧？ 一啲啲人有啲人放自己唔过嘅，咁不如唔好话放恕自己啊！你生活当中有冇试过做啲嘢，你觉得自己觉得都系唔系咁好嘅？ 有 啊，大把， 不过都系要做嘅。 系啊，你大把，你讲先。 唔系我最即系最普通同埋最细眉细眼嘅就系我翻屋企陪我妈食饭嘅时候咧。即係譬如話星期二咁啦，翻去夜晚食飯，然後食完飯咧，咁佢就總係執嗰啲台啦，咁我就會好猛噶啦，我梗係會執台啦，即係我唔會。 你唔使讲都会执台，我就系掹呢啲嘢，我仲唔知点解啊？掹 咩 嘅 啫？ 我唔知啊，我就系掹佢，冇 耐 性， 冇耐性， 系啊，可能系啊，即系又话攞杯水嚟，即系呢啲嘢我会做噶啦，唔知点解咧？我觉得系好唔好嘅， 所以你希望自己有耐性啲。 呢个属于上一集，上一集你讲， 见到两 家人 啦，剪咗个先。 我记得我细，即系我啲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我有时咧会俾佢啲。小朋友就会曳噶啦，或者唔听话噶啦，咁样会激到我好嬲。我试过有一次，我嘅时候咧系想搵窿捐嘅，因为好责备自己，因为佢激嬲咗我，唔知乜嘢啦。咁我就将佢一个新嘅玩具咧掉咗垃圾桶，掉咗你啊咁样。咁但系时候我会觉得啊，点解我要做啲咁好似好奇怪嘅？我自己静鸡鸡执翻佢，跟住静鸡鸡摆翻佢个玩具箱里边，同埋。即系叫自己人唔好咁容易就发咁大嘅脾气，系，但系发嘅时候系控制唔到， 系情绪一度系好难， 情绪好难控制。 嗯，我试过系其中一段感情啦，咁其实对方系一个好人嚟嘅，即系佢对我好好嘅，咁但系就无奈你有时有啲唔知因为咩嘅嘢嘅话，你哋两个分开咗啦。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对唔住佢嘅，因为你要为咗要同佢分开嘅话咧，你总系会做一啲嘢咧，会令到佢好伤心啊，系会伤害佢啊，又或者系点样嘅。即系到今时今日嘅话咧，我都系觉得我好 ashamed， 即系谂起呢一件事。 系 不过最近我自己就已经释怀咗啦。 好好啊， 因为我 主 动同佢讲对唔住。 佢嘅反应系点啊？我想问。 佢嘅反应 系。 佢記得，佢點會唔記得啊？佢記得，咁但係佢就係其實大家都傾翻偈，同埋都過咗去啦，嚇，同埋大家都係成熟嘅人咯，嚇。咁反而嘅就係你會將呢件事好好地咁樣去記住呢一段曾經遇過嘅經歷咯，咁樣。 同埋你好就係話能夠面對翻一啲自己可能覺得做得唔好嘅嘢，你有勇氣面對翻咧，都係好緊要嘅。 因为我觉得好辛苦啊，其实 自己都辛苦，自己 我对一个人唔住，我觉得好辛苦。我想同佢讲， 都唔辛苦咯。 对咩人啊？ 对咩人啊？对动物就唔同系咪啊？ 对小强又唔同。 昆虫 对 昆虫， 特 别开 心。 多谈 Mavy， 对唔住，我要惭愧自己所讲嘅嘢。 咁 Mavy 咁你有 我都有啊！我试过一次咧，去街边度排一啲ATM 咪算即系咩啊？ 提款机、 提款机。 咁啊，见到两条队，一条队咧有三个人，一条队两个人，咁我梗系排两个人嗰队啦。点知排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差唔多到我啦。前面个女士咧揿得好慢，但隔篱条队咪平三个人耐啲噶嘛？唔系喎，仲快脆咗，后边啲人仲排落去。我想後悔想轉咗都嚟唔切啦，咁唔緊要啦，下一個到我啦。但我前面個女士咧攞張卡入去咧，動作係好慢，佢對住個熒光幕咧係冇動作，跟住施施然咁咧就攞翻張卡出嚟，冇走到，佢再攞張第二張卡入去。咁我就覺得嚇， 仲要搞幾耐啊？ 冇錯啦，即係覺得心裏哎呀，你嘥我時間。咁我剎那咧，我成日以為自己咧好有耐性嘅人，嗰剎那見到自己醜陋嘅一面，我居然夠膽死咧喺兩條隊咧。行去中间，然后吱吱一声，特登俾佢听，你仲做几耐啊？吱一声系啦，咁、个女士咧插完第二张卡咧，佢对住个画面咧又系静咗一阵，咁我高头望一望，咁啱见到个画面就系佢银行户口咧系得80几蚊，佢等咁耐就因为第二张卡佢都攞唔到钱出嚟， 即系第一次。同第二次都系攞唔到錢。 系啊，嗰刹那咧，我感受到自己好羞愧。Who am I？ 即系你自己纯粹系冇耐性啫嘛。但系对方面对嘅经济嘅困难，咁又点咧？咁嗰刹那，其实我当时真，我想俾啲钱佢帮佢解决困难，但我知道咁系唔得嘅，咁样都系伤害紧对方。我唯一嗰刹那就系心入边祝福佢，希望佢解决嘅经济嘅状况啦。但我见到自己就系、哎呀，平时俾人感觉好似好有耐性，但其实唔系嘅，自己都有啲 darkness， 一啲唔光彩嘅一面。咁、我哋不如听听读者嘅来信，听下佢点样面对自己嘅困难啦。 Doctor Matthew 你好啊，我叫俊仔，今年17岁。好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因为离婚就将我掉低俾阿嫲凑。成长阶段，我都感受唔到你讲啲咩家庭温暖嘅。直至去到初中，识咗班死党，我以为真系可以有班好兄弟啦。哼，点知后来发觉全部都系衰人损友，因为佢哋咧，我做咗好多错事啊，欺凌啦、 偷嘢啦、剔嘢啦，咩都试过噶啦。有次喺街嗰度咧，我仲差啲俾嗰啲警察发现我身上有毒品添啊！嗰刻我真系好惊啊，好惊如果俾人拉咗，咁我嫲咪冇人理咯。亦都好惊，如果阿嫲知道自己做过啲咁嘅嘢，真系唔知点算啊！嗰次之后，我同自己讲，一定要重新开始，离开呢啲咁嘅衰人，我要戒得晒以前啲坏习惯。虽然我而家冇咗做呢啲衰嘢啦，但系 Dr. Matthew 唔知点解，我谂翻自己做过嘅嘢咧，我好憎自己啊！我觉得自己好丑陋，我见到自己嘅样都有种好讨厌自己嘅感觉。对于自己几年前所做嘅一切事情，我唔可以忘记，我都接受唔到我自己啊！我觉得自己好失败啊 ！Dr. Matthew， 我可以点做啊？系啦，呢个 case 咧，关于呢个年轻人啦，咁啊，识咗啲损友，亦都喺佢哋嘅感染之下啦，吓大坏咗，咁啊，做咗啲而家自己谂翻转头咧，好惭愧、好羞愧嘅事情。咁啊 ，Dr. Matthew 应该点样去消化呢段历史咧？吓， 系面对自己嘅唔光彩嘅历史啦，最好嘅方法就系接受翻呢个历史咯。好多时候我哋最辛苦就系咩？就系、是、有啲嘢发生咗，我哋去逃避啊，唔肯面对咧，嗰样嘢咧继续缠绕住自己，好似唔放过自己咧，仲辛苦。我哋每个人成长咧都有试过迷途嘅时候啦，做得唔好嘅时候，你点样看待呢个经历咧，都好紧要噶。咁我想问大家，点样人咁难宽恕自己嘅？ 因为我想仲要加上可能是会令到其他人失望，令到自己失望，令人失望，会唔会系有 辜负咗屋企人咁样，尤其是阿嫲咁样，好似 又或者觉得自己冇用， 自己冇用啦，失败者啦，觉得自己， 同埋再比较下身边嗰啲朋辈啊，哇，嗰个做得咁好，自己依家一无所有， 系会比较啦，系有冇试过周围咗对住块镜咧黑自己真？ 又冇。 有冇？我觉得几靓仔添啊！ 佢一向都咁黑人憎嘅样，睇惯咗， 睇惯咗就唔觉啦。有时有啲人咧系唔中意自己噶， 系咩？ 你冇咩？我有啲朋友真系唔中意自己噶， 即系你只系个外形上啊，定系乜嘢啊？ 无论外形啦，或者系自己个人质素啦，你有冇有啲朋友嘅心态咧？成日觉得就系 I'm not good enough， 我永远都唔够好噶。嗰啲人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我有我有个亲戚系咁样，但系佢真系睇唔到自己，佢有几咁叻嘅喎。 系啊， 其实佢一个好聪明，讲嘢好好，读书即系佢可能系有某啲份文学嘅根底，佢好好，佢样样嘢都即系佢有好多嘢嘅时候，我成日都喂你好叻女啊，其实佢唔系啊，一无是处，我觉得我冇用，系因为屋企对佢冇认同， 系啊， 所以佢一直都觉得自己咧，我系垃圾嚟噶，佢话 系啊， 唔知点解佢 你客观上佢唔系垃圾， 我点赞佢，我点话俾佢知，其实你系好聪明，你好叻女嘅，佢都唔接受， 系啊， 佢只系接受我系一个垃圾。 一个垃圾咯， 系 咪因为自细屋企人系咁样话佢咧？你冇用噶，你睇下人哋 啊 咁样。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佢有一次佢话俾我听，我真系觉得好 sad。佢就系话佢读一间唔系话咁叻嘅学校，咁但系其实都系名列前茅嘅。有一次佢卒之考第一，佢当然飞跑翻屋企就话俾屋企人听嘅，就系话我考第一啦。咁但系就其中一个家长同佢讲嘅就话你考第一又点嘅啫？你喺间咁嘅学校里面，你都系落底层。 哇，都好伤心啊！ 呢个家长好。好 harsh 啊！ 系啊，有时你见到有啲人啊，点解对自己睇得咁差，觉得自己唔好咧，就系、是、个成长嘅经历咯。尤其是咧啲 high achiever， 你发觉有啲人咧就系、是、明明客观上系好好噶，但系唔知点解咧就觉得自己 I'm rubbish， I'm a failure， 我系一个失败者。有时系自己同自己讲啲说话咧，系觉得自己睇唔起自己咯，自己接受唔到自己咯，但明明其实你已经好好噶啦， 系啊， 系啊，嗰啲就系好阴功啊，自己唔能够接受自己，系啊，咁所以头先睇翻我讲阿俊仔就系、是，有啲嘢做得唔好嘅，我哋每个人都犯过过失，做得唔好嘅，我哋点样去接受翻自己咧？一阵间去探讨咧心理学咧，其中一个现象就系我哋嘅 exile 放逐嘅一部分。 嗯， 我哋每个人嘅成长咧都有 shadow 嘅，你对自己嘅 shadow 认唔认识咧？ 是不是有些黑暗的阴影心里面的阴影的、 啊、 那些 shadow？ 你们有没有试过跟自己的 shadow 相遇呢？为什么通常我们的 shadow 呢有阴影，我们是将它放逐了，不去面对，不去接受呢？ 但我不知道我自己的 shadow 是怎么来的。即如果你讲紧个 shadow 或者你好担心、或者你好惊嘅一啲嘢啊， 好惊啦，或者我唔能够接受嘅嘢咯。 我好惊雷劈啊！有人见我应该要睇心理学家噶， 系咪啊？ 系啊， 你讲真噶？ 惊雷？你讲真噶？ 真嘅，真嘅，系闪电，跟住闪一下，吹啪， 你就好惊。 我系惊到咧，系我乜都做唔到，我只可以就系等待佢离远离嘅时候，我先至会再咩噶？佢哋话系一定系有一啲细细个嘅时候 经 历， 带咗嚟咁多恐惧。 系啊， 点样讲？ 呢个系我嘅 shadow。 我有一个小朋友咧，话好中意，好怕行雷闪电嘅。佢爸爸就同佢讲：，哦，唔使担心，你望住个天啦。当你见到黑出边个天空咧，行雷闪电嘅时候咧，个天同你影相啊，切擦。咁 笑啦， 小朋友又笑 啦， 跟住咧，个小朋友就啊，每次见到天黑啲闪电就即刻笑，就改变咗佢对行雷闪电嘅。 阿 Sir， 你试下。 我惊系影快相嘅， 揸出影快相。 都唔系一样。 好，讲翻转头先，就系当你讲 shadow 嘅时候咧，就系我哋每个人咧有啲阴暗面嘅。通常阴暗面咧就系摆地毡底啦，唔想面对啦。通常嗰样咧，定要你好羞愧咯。 喂，你讲啊，你一定有啊。 佢太多， 通常羞愧 有 啲 乜嘢，有啲乜嘢 想面对噶嘛。 呢啲唔讲得出嚟嘅， 系唔紧要， 系咪啊？ 你唔需要讲个羞愧，不过调翻转就啊，你对羞愧嘅态度系点噶？ 收埋佢，收埋佢咯， 系 啊，收埋佢咯。 shame 就系咩啊？就出 avoidance 咯，就系逃避咯，唔想面对咯。但系当你越逃避嘅时候咧，你会发觉自己个心咧，硬系觉得唔完整嘅，硬系一部分咧系自己系。真系啰啰挛啊！觉得自己硬系自己成日都好唔自在、唔自在，就因为自己有部分嘅自己咧，就系你放逐咗啊，你冇面对翻，所以自己系好辛苦、好艰难咯。 嗯， 咁应该点啊？叫佢翻嚟到，喂， 冇错， 翻嚟咁啊， 好辛苦噶喎， 系啊， 你面對他的時候 辛苦啊，所以而家就有心理学一个 practice 叫 self compassion， 应该会讲解咧，就有三个步骤，点样去帮自己面对翻我哋所谓啲唔光彩嘅一面啊？接纳翻自己， 今日你要听，专登为你定做啊，马小强， 我知啊， 今日专登为你定做，你太多啦， 咁啊，先讲到话，一阵间会讲下个 practice 啦，好耐以前咧，美国咧成日推行叫 self esteem 嘅 movement， 或者提升我哋嘅自尊感。通常咧，自尊感咧就系咩就系啊，每个人都有价值嘅，所以你见到外国啲老师咧系对学生嘅鼓励咧系好 generous， you are smart， bravo。但香港啲家长就咪啲老师家长， 你冇用啊你， 系啦， 你睇下人哋小强啦， 系啊， 系咪成日都考第一咧？ 冇错啦，咁所以 我 未听过。 咁嗰时咧，大行其道咧就系叫 self esteem movement， 成日鼓励。有啲人咧赞嘅赞赞嘅赞嘅，但系个唔好处就系咧，有啲赞咧系虚伪嘅赞，有个小朋友都冇咁叻，你讲到半天， 同埋听得多，佢会唔会即系麻木咗咧？根本上已经冇感觉啦，系咪？ 咁结果咧就系几年之后咧，啲学生咧大个咗咧出嚟咗，吓乜原来唔系咁醒咧，冧晒嗰啲 service 先，都唔系见到真正嘅事实。咁有本书咧，当时好出名嘅，就叫咩咧？就系 I'm OK，You are OK。就鼓励我哋要有接纳自己啦。咁有个大师觉得本书咧好好啊，有意思，不过想改一改，仲有意思。佢点样改呢 ？I'm not okay, you are not okay, but that's okay。 有个声音既跳跃带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Let's go。 Oh， 街中碰上一起跳舞。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Oh， oh， 幸运满老土。Reunite。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电与烟，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想见电与烟，这节奏响起不会变。

供奉二战甲级战犯，日本政要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再次反映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敦促日方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避免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77点，跌咗196点，总成交金额4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63点，跌9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1.4，跌个八；盈富基金19.1毫1，跌1.9；友邦保险70.5，跌个四；比亚迪股份234.4，跌4.2。阿里巴巴91.4，跌个四；南方恒生科技4.1毫06仙，跌咗2.6仙；中国平安48.85，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65.58，跌6.4；理想汽车161.1，升2毫；美团133.3，跌2.1。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22，日元145.47，瑞士法郎0.877，加元1.345，人民币7.275，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32309点，升咗249点。港金报177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1美元，卖出190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依家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依家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排到浙江街。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喺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依家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广东道有紧急维修，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北京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一带车多。另外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仲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二号岗线石门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嘅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系夏冬嘅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嘅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嘟一嘟，乐悠悠。同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 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落油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两蚊搭车优惠噶。1939至42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7月至8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详情请睇落油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甘甜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点嘅风 show 快活人呢？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 show 快活人。 树窿，树窿。You are not alone。 好啦，第二部分继续翻啦 吓。今日 OK 啊，系咪？宽恕自己，原谅自己有几难啫。我自己觉得冇嘢， 冇嘢噶， 忘记咁就算啦。 咁完美，使乜宽恕自己啫？我宽恕身边人啫嘛，系咪啊？好啦，喂，呢个环节咧，不如成日探讨话点样去宽恕自己啦。咁啊，若若要听讲话，你之前咧学过一个日本嘅一个陶瓷嘅方法叫金计，系啲咩嚟噶？ 嗱，金计咧就系咁嘅，譬如好可能嘅就系有时你整一啲嘅陶瓷啦，你会裂噶嘛，又或者你用得好耐嗰啲器物，即系譬如可能你食咗个碗，那个碗嘅佢会崩嘅，咁佢就会用啲咩嘢咧？就会用一啲金，同埋佢就系有一啲嘅材料，系会将嘅就系你裂嘅裂纹嘅话咧，就将佢修补翻。咁佢背后有一个哲学嘅意义嘅，就系话冇人系完美嘅，但系咧你又应该要拥抱嘅就系你自己嘅一啲嘅不完美，你系要好好地咁样咧去维修好佢嘅话咧，咁你摆喺度嘅时候咧，你系会见到嘅就系喺嗰个陶瓷上边嘅话系会金色有一条嘅线喺度嘅，裂开点样烂晒都好嘅话咧，全部都系充满住呢啲咁样嘅条纹嘅，咁呢个就系你要接受自己嘅，呢个系成为你自己嘅一部分 吓，好好啊。 呢 个就 系你自己即系一部分。 系啊，呢个金计背后嘅好靓嘅哲学思想，或者我哋每人都有 brokenness， 一个唔完美嘅经历。 嗯， 点解用金呢？金系珍贵啊嘛。 冇错。 我就面对自己不足唔完美嘅时候咧，我更加用金去将佢修补翻。 嗯， 令到自己嘅生命咧更加有型格。更加要安慰翻我哋自己唔好嘅地方， 系啊，同埋佢唔系遮盖佢，佢唔系掩盖佢，佢反而系凸显嗰个位置咯。 系啊，咁呢个就系价值嘅所在啦。 但系Doctor呢个咧，如果对于揸车嘅朋友咧，架车花咗咧，系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 即系我唔知咧，喺即系每一个人嘅兴趣唔同啦。譬如嗰啲中意车嗰啲咧。尤其是新車呢，哎，花咗一條線啊。你我唔可以諗即係點樣去，我有時候安慰自己，你坐喺車裏面你都睇唔到啦。 即 係講 我都明白揸車愛車嘅人呢有條痕呢都係唔好嘅。我諗起呢有個日本嘅一個陶瓷家呢，佢知道自己嘅性格呢係好追求完美 㗎。 咁呢佢有一刻晚年嘅時候呢，佢培養一個新嘅習慣，即係每次整完一個好靚嘅 masterpiece 一個傑作之後咧，佢特登整崩少少。 嚇、啊！ 嗰、那個就成為自己嘅作風。 呢、這個作風啦，最大嘅意思咩？就係我要學識謙卑嘅。 嗯， 佢就知道自己嘅性格咧，就不斷追求完美，追求完美。但係呢個世界就係冇嘢係完美嘅。佢正知道自己性格有咩缺點咧，就係特登你覺得用咁多心機整咁靚作品嘛，我哋挑戰自己，我整崩少少，等自己去接納自己。唔完美嘅， 哇！呢、這个真系好犀利，智慧喎、啊！ 你架车好靓，啲挂花， 我一定唔会 做到啊！就系啊， 好难， 好难啊！ 系啊， 系啊， 其次一啲对自己有要求啦，完美嘅人，咁啊，小强。你系咩个完美主义者啊？ 好辛苦噶， 你睇唔睇到我其实系一个金人嚟 嘅？我即系包到 金 咯， 成个金箍框。 你系你妈妈嘅金波咯。 系，但冇人系完美噶啦， 冇人完美 啊，你一定会有自己有啲黑暗面噶。 系啊， 咁面对自己黑暗面咧，有咩方法帮自己面对咧？咁我哋教大家一个 practice 啦，叫 self compassion。咁咧 self compassion 咧就系叫自我关怀嘅一个收集啦。咁咧嗰个心理学家咧就话有三个步骤嘅，好紧要嘅。第一个步骤咧就叫 mindfulness。之前我哋节目都讲过啦，就系话 mindfulness 一个收集，帮我接受咩咧？就系我哋生命当中任何嘅经历，无论开心唔开心咧，我都能够接纳佢嘅。咁头先讲过就系、是，当我做得唔好嘅时候咧，我哋好难好抗拒嘅。点样接纳咧？咁 mindfulness 就系培养一个唔批判嘅心，接纳此时此刻。咁当我做 self compassion 嘅时候咧，都系培养自己嘅心，就系遇到一啲经历唔开心，接纳佢咯。咁我想讲咧，好多年前咧，同啲学生做呢个 practice 八个礼拜咧，有个学生佢话我最大嘅得着系咩咧？就系、是、八个星期之前咧，当啲朋友讲起哥哥嘅时候咧，佢喊到不得了崩溃。点解咧？佢哥哥几年前咧交通意外过身， 嗯， 佢觉得自己一手造成噶。哇，几沉重！但系佢好奇怪， 即系佢累死个哥哥。 系啊，佢觉得自己一手造成一个意外，令到哥哥咁样。嗯、但系八个星期做咗 mindfulness 之后咧，就发觉就系、是、当人再讲翻哥哥嘅时候咧，我再冇冧啦，我对自己多咗 self acceptance，、嗯、我接纳翻呢个经历，我对自己多咗 compassion 啦。 因为再惩罚自己，其实都改变唔到嗰个事实， 系你不断喺度处罚自己。伤痛自己其实都无补于事，反而就是我去接受翻呢个经历咯。咁所以第一个步骤先就系你接纳你嘅经历先。 嗯。 咁第二个步骤咧就叫 common humanity， 就系你要明白咧，所有嘅人都系一样嘅啫。我哋冇人系唔同噶。但好多时候你做得唔好嘅时候咧，就觉得就咩啊？全世界最差嘅人就系我咯。 嗯。 你有冇试过自己做得唔好嘅时候咧，觉得系自己比其他人更加唔好噶？我系特别差嘅。你有冇咁嘅经历咧？ 冇 冇啊！太好啦，咁你 我都系冇，我咁 perfect 啊！咁 Michael， 咁你咧？你话冇嘅， 自己系最差。 当你差嘅时候，你唔觉得就系、是？哎呀，我特别最差噶啦，其他人唔会咁样噶啦。 我唔会，因为有小强差。 而家小强 有条斜，有条斜喺度 啦，咁就 有个谷底，有个谷底。 原来即系山埋一山低，就是、小强。 有小强冇闭翳， 一井还有一井低。 咁啊，真系我谂你心理健康好好啊。 全靠佢，全靠佢，真系开心。 系咪啊？咁我想问你，有冇试过咧上网？有个 video 好好睇嘅，一个丹麦嘅广告咧，就是、一大班人围住个。圈喎，咁个主持就话啦：，你哋成长之中咧，有冇曾经欺凌过人？如果有嘅话咧，你行出嚟啦， 一定有啦。 有几熟人嘛？有啲人啦，有 最 欺凌人，有大人，有小朋友。好啦，第二 round 咯，个主持就问啦：，你细个嘅时候有冇试过被人欺凌咧？有人出嚟， 都有。 咁第三个问题咧就系、是，你哋成长之中咧，有冇啲人系 stepfather、stepmother， 即系咩？继代、 继 父、继母嘅，咩又行出嚟啦？咁啊，再问个问题咯，你有冇试过见过 UFO 啊？咁有啲人即系行出嚟，我都见 UFO。跟住话有冇啲人咧？系中意跳舞嘅，又有啲人即系行出嚟咯。咁啊，点解问咁多个问题咧？就系、是、你发觉咧，就系、是、唔同嘅问题咧，都有啲人行出嚟。佢想带出就系、是、所有嘅人咧，起初咧好多唔同嘅背景。有城市人，有乡下人，有男人，有女人，有坚强嘅，但系到最尾，我哋共通嘅地方有好多咯。 嗯， 但系好多时候咧，但系生活当中就自己做得唔好嘅时候咧，就永远睇到自己唔好嘅，睇到其他人同我共通嘅地方。好啦，讲埋头先第三个 step 啦，就系 self kindness， 对自己有份慈爱嘅心啦。呢样嘢难唔难咧？对自己。慈爱嘅心 唔难， 好容易系嘛？ 特别自我 啲，例如咧，每人讲一个例子俾我听。你上个礼拜 爱啊，我 宠爱啊， 哦，天爱，我要跟你学习啦，咁样。你做过啲咩？呢个自己，小强，你上个礼拜仲讲 肚腩就知啦。 食过啲咩好嘢啊？上个礼拜溺爱， 佢食 晒 嘅全部都系好嘢， 唔系好嘢佢唔食噶， 平嘢唔食系咪啊？咦，你咁慈爱嘅，有个朋友问我，有咩唔食得噶？我同佢讲。医生说有三样东西不值得的，第一就是自己给钱，第二样东西就是不好吃的东西，第三就是自己给钱不好吃的 东西， 还有什么呢？我忘记了，总之 Anyway 那些人真的笑死了，要自己给钱不好吃的东西，那很难的，这就是自己溺爱自己。瑞瑞，你对自己慈爱的经历 我对自己慈爱 的，你话对自己都好好噶，爱惜自己， 啊、我好爱惜自己噶，系啊，我爱惜自己噶。 你善待自己，上个礼拜做过咩嘢善待自己咧？ 我去行山啦，吓、 啊。 去行山之后咁，跟住就因为我觉得我呢一排其实应该系要做翻多少少运动嘅， 体重开始上升， 冇错冇错。咁所以我就我觉得我应承咗我自己嘅嘢，但系我有做喎。我重要嘅系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好早，朝头早六点钟，我应承咗自己，我去咗做喎。系、嗯、啊，咁、 啊、 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善待自己咯，吓，同埋应承我自己嘅嘢，我有去做咯。咁、嗯、我觉得好开心咯， 有 feel good 嘅， 冇错， 自己做到自己欢喜嘅嘢。 我善待自己咧就系、是。比较照顾自己嘅飲食啦、睡眠啦，因为以前就好诶是但啦，几多点瞓几多点瞓啦，我而家系会紧守几多点，譬如十一点啦，而家规定至十或者十一点啦，一定要瞓，无论做紧咩事我都会瞓嘅、 啊， 即系我希望 keep 翻一个比较健康啲嘅生活咯。 嗯，我自己善待自己就是去旅行啦，一个年度完啦，咁啊俾自己空间咧去离开下香港，善待自己。 阿马小强就食烧鹅，系佢 食烧鹅， 俾烧鹅俾。 除咗食嘢咧，你有冇啲咩善待自己？ 我而家呢一轮咧，我就系同一啲年青人一起做啲嘢， 即系同我哋啊嘛，系嘛？ 梗系你哋啦，我觉得系好开心噶，系真系好开心嘅，即系做啲嘢出嚟，然后。哇！周遭嘅人又覺得好喎，同埋佢哋，我覺得啊，我又幫到年青人。 哦，係啊，可以講多少少啊，啲好有意義嘅嚟嘅咯。 Sorry， 啲好 confidential， 好有型啊！我欣賞你咁有個性。 嗰啲係年青嘅女孩嘅， 係女孩。哦，好，唔好意思啊，問多咗，細路仔唔識世界，唔好見怪啊。 变咗 啦咩？变咗。好咁啊，大家金鱼记忆啦。头先讲 self compassion 有三个步骤，第一个系乜嘢啊 ？acceptance 啦，由 mindfulness 帮你去接受自己啦。咁、第二个咧 ，common humanity。 common humanity 系啦，个人咧都有共通嘅经历嘅。当你自己做到冇时咧，你咪会一个咯。我哋每个人都唔完美嘅。第三咧就系学识慈爱嘅心去爱惜自己啦。 嗯 咁不如我哋 practice 呢个 好啊 简单嘅练习啊， 好 咁啊，邀请大家咧，呢个可能好难谂啦，为你嚟讲，因为你咁完美啊嘛，我想谂一个唔完美嘅经历，最近一次你觉得自己， 我你可唔可以下个礼拜再嚟？ 我今个礼拜冇啊，太好啦！你最大嘅唔完美就系发觉自己冇唔完美嘅经历，ignorance 系 最大嘅困难 嚟啊！呢、這个都系一种唔完美嚟， 愚昧都系一个最大嘅唔完美。 好啊，难得糊涂啊！ 难得成日都咁糊涂，真系仲难得。好认真嘅，我哋翻翻嚟谂翻自己，读者一齐，诶，听众一齐做啦，就谂翻最近嘅生活咧，一啲唔完美嘅经历，自己做得冇咁好嘅，然后咧试下带住一个唔批判嘅心啊，接纳自己，我曾经做过啲唔光彩嘅，做得唔好嘅，或者你觉得失败嘅经历。当我做得唔好嘅时候咧，往往咧都对自己好多批判噶，觉得全世界最差最差嘅人咧就系自己啊！试下带住慈爱嘅心咧去接纳自己。好多年前咧，德兰修女咧喺一个坑渠边有个妇人去垂死噶，咁呢个修女咧想带佢翻去嘅修院度照顾佢。咁呢个妈妈好污糟，一手推开德兰修女，佢对佢讲：你唔好救我啊！你知唔知系边个人掉低我喺度噶？德兰修女问：系边个啊？呢、这个女人话：系我个亲生仔啊！你有冇谂过自己嘅亲生仔将自己掉低喺个坑渠边？我好憎我个仔啊！我唔会宽恕佢，你都喺度啦。咁德兰修女同佢话：你冇啦，你宽恕你个仔啦。咁最尾呢个女人咧。都接受德兰修女的好意，在她的修院度去过去最尾嗰几日，人生最后阶段。咁当最尾离开嗰日嘅时候咧，呢个妈妈同修女讲话：，我愿意宽恕我个仔。当一个人咧能够宽恕周围身边嘅人，都能够宽恕自己咧，都系好靓嘅经历嚟嘅。咁我想问大家咧，最近嘅生活当中。有啲咩嘢你宽恕唔到自己嘅？尝试带住一个宽恕嘅心，放自己一马。 眼睛铺满天，照见恋爱前奏，已出走半天，各个街角行透达，仍然不够。一升的气温，巴士真融化，两支冰汽水，炎热便足以消散。求同吧，梦境可不变，期待甜蜜延续，庆幸最初失见，为神两眼风里共舞，这漫漫地世间枯燥，去继续再永续。 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啊，代表我的字当然是个翠字啦。每个朝头早，只要你俾三个钟头我，就可以话你知全城最有趣的话题啊！大部听众咧就会听得快活，听得风骚，感受到我哋嘅风趣正能量。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了解我哋多啲啲啲。 光绪皇帝 Take 11 Action。母后就嚟六十大寿，朕好忙噶，李鸿章你快啲退下啦。 Good take。 想知道李鸿章点样坚持洋务运动，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九龙真光中学嘅广播剧《不屈不挠的李鸿章》。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仲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谂 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你说得清楚，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很不开心、啊、为 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了心机了，但是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了，特别是之后早上十点到一点、啊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了，每天好像坐过山车一样，我很担心、 啊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只要找马姑娘开些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了。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丰收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好啦，丰收快活咧，同你讲嘅咧，快到十二点钟啦，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而家有效到今日晏昼两点钟嘅。 Hello， 我系泰劲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丰收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专家时间， 许 Sir 你好， 许 Sir 你好， 好。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小强， 男性嘅啦。 今日礼拜讲， 但系我就煲紧啦，开始 系咪啊？煲紧啦，系嘛？系啊，即系嗰啲六尾巴咁样，系咪？系啊， 黑掹掹嗰啲嘢。 今个礼拜都系咁嘅样，咁要俾心机啦。好，我哋讲咗男性嘅呢个更年期啦。咁其实咧，当然啦，亦都要讲讲嘅就系女性嘅更年期啦。上次我都记得有讲到嘅就系话咧，如果系男性更年期以八。是吧是啦 ,864。咁如果是自女嗰隻女仔嘅就用七。是啦咁七七就49喇。 哇爭一節 喎。好多 十幾年 啊 十五年啊。 這個呢都是以前古代的一種統計啦。 是。 今時今日現代又有啲唔同㗎啦。即係以前呢都講即係一句叫做俗語講啦，嚇唔知醜就生到49，咁啊 有冇咁俗啊？崔Sir， 即係有噶，但係嗱又咁講，現代好多人咧想生咧，又有陣時真係好似難生一啲， 係啊，而家好似難生， 因為現代嗰個同以前唔同啊嘛，我哋爸爸媽媽嘅年代開始生仔嘅年紀都可能係有啲十八九歲啊，二十歲就生 添啊， 冇錯冇錯，咁所以佢就可以生到十個八個出嚟啊，咁但係如果而家啲讀完書再拍拖再過下二人世界30几岁 先 至开始，咁你其实就即系身体嘅体质啦，各方面嘅变化都有种唔同。咁所以咧，如果你讲女性嗰个身体状况，古代咧，佢饮食嘅环境嘅条件，各方面嘅因素，所以佢就系以二七就14岁嘅时候咧开始嚟经，七七就49就准备收经。但系到今时今日，你见到小朋友嚟经咧，女仔咧可能10岁啊、11岁啊开始都已经嚟啦。但系佢收咧未必。去到49就已經收了、可能51、52、53、54都會有。咁呢個係咩意思呢？即係身體強壯咗，佢應該要收嘅時間就係49。但是冇絕對，有啲都我哋聽過40、41都收啦。 係啊， 係啦。咁呢個喺現代醫學咧，佢都 check 過啲血，佢就覺得佢係冇咗呢一個女性嘅荷爾蒙嘅現象啦。咁啊，屬於一種咧叫做卵巢早衰嘅一個病症。咁但係早衰亦係一個講法啦。點解人哋都去到呢個年紀，我又會早衰咧？咁有好多可能性嘅。通常都係同首先，如果用翻現代醫學咧，都係荷爾蒙嘅問題。有關，咁荷爾蒙會唔會同我哋譬如話個腦垂體呢一個主管住我哋啲內分泌腺嘅重點器官，同我哋嘅生活因素啊、壓力啊、情緒啊，擾亂咗嗰個荷爾蒙，或者我身體虛，有啲疾病、手術。 導致到個身體弱咗，又或者我身體真係少鍛鍊、少養生、飲食亦都好有一種偏性，而導致到冇辦法有效地維持製造呢一啲嘅荷爾蒙。 以上皆是。 OK， 一定係啦。 冇笑啦， 頭先講嗰啲嘢全部都一定有， 好多 中一兩樣咯。 冇錯，所以咧就話。如果當我哋排除咗早衰嗰種，佢係一種因其他因素導致到體質弱咗啦、 嗯， 正常嘅，咁佢去到49左右出現收經咧，呢、這個都係合理嘅， 係啊， 合理嘅。咁呢個都係因為嗰個年紀因素啦、 嗯， 荷爾蒙逐步減少啦，咁、 嗯、 啊身體就會少咗咯。 呢、這個同年紀有關啦， 絕對啦。咁呢個更年期嘅階段咧，嘅女性咧就因為佢個荷爾蒙。就冇辦法好似以往咁樣去平衡開個身體，咁、個身體就失去咗一種滋潤，咁、而個身體就會產生一種反應，而有啲人呢種反應呢就大，有啲人就會少啲嘅。咁、通常呢我哋睇電視廣告好多時候都會聽到一啲叫做心煩。 嘉 賢 姐囉，係呀、 啊。 將啲係呀 心 煩。 失眠、 多心悸、 潮熱、盜汗、 猛 症。係啦，呢啲全部都係叫做更年期綜合症喺、個階段所產生嘅。但係有啲人呢係零嘅。有啲系冇嘅，啊可以 完全冇啊， 系啦，佢直情过咗咪过咗咯，啊会咁样噶，系、 啦，咁啊系咪舒服啲啊？ 可能佢或者唔系真系好严重，佢少少佢唔睇佢冇嘢咯，系啦，或者佢唔排除佢有平时真系有用一啲饮食方法平衡身体，咁佢咪少咗咯？咁、但系有啲咧，佢就唔系，佢反应好劲嘅，系啦，哇由朝到黑兴几次嘅，系咁无端端喺度爆汗嘅，咁呢一种个人咧，成日都有种郁闷不安嘅。咁當然啦，你又去可能睇西醫嘅時候，佢唔排除真係呢個症狀，佢會開啲荷爾蒙藥你食。食咗嘅情況下咧，你即時會感覺到真係好似有種平衡現象，但係冇人想即係成日要食藥啊嘛。咁中醫嘅立場呢一種嘅現象都係屬於腎陰不足。嗰、那個陰血減少，嗱、好多以前咧，我哋見過啲女性可能佢有一種子宮裏面嘅病變、可能譬如話有子宮肌瘤啊，佢每一個月嚟嘅經咧就有啲異常，或者個量異常多，或者異常地收唔起。咁、以往佢有經期嚟嘅時候咧，佢都比一般人大洗，支出多咗。咁、佢去到嗰個更年期嘅時候，佢以前洗大咗、身體弱流失，而家咧佢就會更加多見呢一啲嘅更年期表現。反應，咁所以咧就要及早要遇到，即系未去到更年期，遇到自己有一啲月經病，就盡快去調整翻個身體啦，就減低咗第日出現呢啲問題咯。咁樣， 徐 Sir 啊，點解咁得意嘅？我記得上一集嘅話講緊男性嘅生殖能力啦，同埋一路講緊話即係更年期嘅時候嘅話，都係個腎陰虛。 冇錯， 頭先你亦都講嘅就係話，其實女性嘅呢個情況嘅話咧，都係呢一個嘅就係呢個腎陰不足。 冇錯， 都係一樣嘢。 嗱，其實 講緊生殖 係啊。男性同女性咧，佢个生殖功能喺中医角度就由个 肾 去管住 嘅。 咁、 哦、 但系功能嘅定义有两种、 嗯， 一种咧佢个正常嗰个机能表现啦、 嗯。 譬如话女性佢每一个月都有佢嗰个周期所疏泄而出现，呢个系个功能。 嗯、 但系疏泄嘅过程下，佢物质表现够唔够个数咧？譬如话我、有啲女性我嚟经嘅时候，我一日起两日就止咯，咁甚至乎可能真系见一见面就拜拜咯。咁呢个物质性系阴、功能表现佢冇问题啊，佢个个月都好准时嚟噶，但系佢就冇嘢嚟啫，嚟得少，所以佢就 好定唔好啊？ 佢个阳气嗰边就冇事。但佢物質屬陰嗰邊就不足，咁呢種就叫做腎陰虛。男性嘅調翻轉，佢可能佢有不育症，佢去睇西醫 check 出嚟話精子數量不足，但係佢又可以完成嗰件事嘅，咁佢呢個就係個陽氣又冇弱，但係物質不足，咁所以男性與女性咧都會有機會出現腎陰虛。或者係腎陽虛，咁、而陰虛咧最常見嘅表現咧就係因為嗰種荷爾蒙物質唔夠，我哋都總體叫做陰虛。所以當呢一種陰潤嘅嘢養唔到個人咧，男女咧佢都會有一種叫做好似興啊，或者咧個人好猛啊，好煩鬱啊咁樣嘅現象。咁、如果用中醫手段啦，當然啦，我哋譬如話你又。 整條綠尾巴食下先咁樣咧，咁又唔啱嘅喎 嚇。我諗想講 兩公婆 得唔得咧？ 兩公婆唔好一齊食唔啱。 因為綠尾巴咧係壯陽啊嘛，佢補火啊嘛。咁啊綠誒嗱，如果你譬如你滋陰嘅，我哋要養翻個補腎滋陰，我哋就可以食下啲螺頭啦，食下啲花膠啦、鮑魚啦，呢一類型就叫做滋陰益精嘅物質。 係 即係女人就應該要飲呢啲， 男人都可以。 男人都可以，但系綠尾巴就男人會好啲。 如果個人好攰啦，手腳冰冷啦，咁亦都好似冇咗嗰種興趣。咁呢種就係個陽氣唔夠。 OK， 係啦，男女都係嘅，陽氣唔夠，咁就要壯陽啦。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嘅，嗱，相反女性佢去到更年期，佢陰我哋荷爾蒙你睇唔到，但係可能女性分泌佢自己感覺到，佢覺得佢分泌少咗，呢個係身體嘅陰虛。咁我哋要滋潤佢，咁我哋就要。好似頭先講啦，海產類嘅通常都係味鹹，咁而我哋頭先講鮑魚、花膠、螺頭呢啲咧，佢都係比較孱啲、黏啲、厚啲、膠質重。膠質重嘅嘢咧，就係具滋陰能力啦。 Collagen 係啦，你個身體裏邊先可以做翻到呢啲嘢出嚟啊！ 哇，呢啲全部都好味喎，海味。 所以係啦，所以嗱，我哋成日講，我即係上堂同啲學生講笑，即係話如果我哋好多時候唔知做乜，翻到屋企見到阿媽嘅時候咧，阿媽無端端咧就無名火起，咁我哋梗係話阿媽你係咪更年期？ 我哋咁 样话 嘛， 好细个已经 讲嘅啦。咁好啦，但系咧，如果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咧，阿妈如果无名火起，你有咩方法可以帮佢平衡一下啲火咧？最紧要一个方法，磅水 哦， 佢有几多火，你又扑翻几多火，你攞翻 家用 水嚟扑火， 你买啲花胶翻去，买啲鲍鱼翻去，咁佢见到你啊乖仔翻嚟食饭啊嘛，你如果翻到去乜嘢都带梳蕉翻去嘅咧，佢啲火咧就会 扯火嘅真系， 烧到越嚟越。 其实可能佢扯火都系因为你冇磅水，呢个就系鸡先定系蛋先嘅问题，系咪？ 咁但系咧，我哋见到啦，好多妇女佢就喺更年期嘅阶段咧，就成日都会有一种即系嗰种潮热。 系啊，盗汗啊， 浑身辛苦啊， 两拳又潮红，一浸潮水涨退，突然间又兴下，突然间又退下。 系因为咩事啊？ 嗱，就系身体个荷喺西医学就荷尔蒙问题，中医学就系个肾阴唔够。嗱，如果一个人真系起火嘅咧，佢唔会一浸嚟一浸退，佢只会由头到尾都系兴。但系呢个人就系虚火啊。佢係虛，所以導致到有呢啲火。咁所以咧，我哋當然啦，頭先講話食鮑魚花膠，你都可能驚住食咗未食到夠數，你都食滯咗啦。即係你未 夠數啊！ 即係係啊！你日日都食，我唔緊要，但我咪有錢啊，我食啊。但我食到晾住咗，我都未製造得到，都會有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嘗試考慮用一啲，譬如話中藥啦。咁最出名喺個市場上邊可以揾得到嘅一啲中成藥方咧。就叫做枝柏地黄丸， 诶，我睇过， 枝 柏，但我唔知揾嚟做咩。枝柏地黄丸 呢个就系女士， 诶，唔系有兴，男士都会噶，会兴噶，无端端无名火兴嘅，咁有呢种面红啊、身兴啊、飙汗啊、盗汗咧，你就可以用呢一种啊枝柏地黄丸。 枝系边个枝啊？ 枝咧就知道个枝， 知道个枝， 系啦，柏咧就木字边一个 柏 字，系啦，咁啊地黄丸，咁啊枝柏地黄丸其实就由一条好著名嘅方剂叫做六味地黄丸， 哦， 加上咗知母同埋黄柏。呢兩隻藥，咁知母就係知陰有清熱嘅，黃柏又有清熱同埋泄我哋腎嘅虛火。咁但係呢條方咧，只適合你當時有潮熱、盜汗、心煩呢一啲嘅症狀用。當你用咗呢個方嘅方向，調整翻個身體平衡啦。就唔需要再食啦，因為佢嘴始終都係會有少少清熱啊嘛，清咗啲虛火。如果你冇火啦，再食，咁個人咪借咗， 就可以飲翻花膠啦、螺頭。 係啦，你可係啦，好多嘢你都可以食啦，冇錯啦，你定時進食嗰啲嘢啦。所以 哇，定時進食 係啊，要定時嗱。當然啦，有啲花膠，有啲人話。哦，哇，四五千蚊一斤，咁啊，梗係啦，你睇啲咁靚，咁都有啲一千零或者幾百蚊半斤買啲咩雪魚膠啊咁樣嗰啲都係一種膠。 有冇啲冇咁貴㗎？取水、 幾百蚊半斤可以食好多次咯。 我知啊，但係我如果唔食呢個花膠， 可以食 呢啲咁 樸嘅， 又或者會唔會有另外有啲你嗰個合歡？ 平民啲啦，有冇啊？ 有冇啊？有嘅一定有嘅。 猪皮咯，吓系。 如果唔系话即系搵嚟代替嘅，就系呢啲咁胶质咁重嘅嘢嘅话，会唔会有另外一啲嘅汤水嘅话？系 嗱，汤水 轻 巧啲啦。明白嗱， 你一定有啲嘅。 系啊，攞出嚟啦！ 我唔信你冇， 攞出嚟啊！ 因为太贵啦，你真系讲紧下都发酵。 我哋啲普罗百姓 啊，我明我明嗱，即系我想咁讲嘅嗱，如果你唔去需嗱，点解我唔使食去花？我都好即系阴气好重喎，咁就系因为点解咧？有要注意一个点先，现代人咧系好讲求健康， 系 咁喺佢哋又好注意验血啊、三高啊，有冇呢啲问题？咁喺佢嘅生活里边，好担心上一年纪咧就唔健康啦，有啲心血管病，食嘅嘢咧就好简单、好清。咁佢一简单太简单太清，连嚿猪肉。少少排骨都話兼肥啊，雞又去曬皮，你冇呢啲營養嘅咧，你個身體就好容易會出現陰虛 ，dry 係啦 ，dry 得滯，所以你一定係真嘅，你一定咧就要用呢個方法。咁但係啦，如果你話我唔食呢啲名貴嘢，我用生活嘅，咁我哋都係用翻藥材咯。咁藥材咧，我哋可以用生地熟。地花生雞腳煲豬骨， 咁咪好咯！ 啊，我仲諗到 生地熟呢個又好飲啊，花生雞腳 平民啲食夠香口膠都唔得， 生地熟地花生雞腳 得啊嗱，唔好食啊 嗱生嗱呢個湯咧係點樣去處理咧？嗱生熟地兩隻藥材嚟嘅，兩隻都係黑色嘅啊，咁啊同一隻藥材，只不過兩種炮製嘅方法，就咁曬乾就係生地，經過蒸製過就熟地。生地是凉血之阴，熟地是补血补肾。每一样呢我哋都是用五钱，因为初初开始体验呢就唔好用咁重。如果飲下飲下好大煲汤落多少少就最多唔超过一两。好啦，每样就五钱先。好啦，跟住我哋呢就加四五片淮山拿汁几子。跟住你可以放多一片陈皮落去添。咁啊陈皮呢因为呢啲汤呢好甜㗎。咁佢会驚滞胃。咁你呢就放少飲藥材湯嘅人，我建議咧就放多個紅蘿蔔落去， 哇，哦，正 喎，係啦，跟住咧就花生雞腳就煲呢一個豬骨， 哇，係啦。 咁當時咧呢個湯水咧，以前我曾經試過有一次去飲喺街度，咁就有間茶餐廳，咁佢就你要 煲呢個， 係啊， 生地熟地， 佢就問先生你要唔要例湯啊咁樣，我話咪例湯你有餐咪俾我咯咁樣，佢例湯要加兩蚊喎，我話例湯加兩蚊，凍飲又加兩蚊，煩甚至加兩蚊， 火起喎你 咁你要飲啦， 咁後來佢就話先生我哋呢個湯因為係真材實料，所以咧就想要加翻啲料錢啫，咁最終咧。就佢滗咗碗汤嚟，咁样嗰碗汤咧煲完出嚟系黑色，有啲鸡脚嘅油咧就有啲油光系金色喺个面，一饮落去咧甜，跟住我就话：哇，呢个汤真系好饮！我话可唔可以加多两蚊，要多一碗咧？因为呢个汤咧就可以有滋阴，有补肾，不论男女性喺更年期嘅阶段咧，去滋养翻我哋身体嘅营养物质，又可以平衡，又经济，又可以常做咯，可以参考一下。 冇讲咁多，我哋即刻去买生地熟地，系嘛？ 间茶餐厅仲喺咪度啊？ 后来冇做啦， 哎呀， 可能揾够 啦， 哎呀， 真系以本伤人。好啦，呢度再次多谢晒。咁啊，连续有两个礼拜我都讲咗嘅就系我哋男女之间嘅更年期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咁样顺利过渡。 冇错，冇错，好， 好，唔该晒，下次再见，拜拜。 爱结果，彼此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何谓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衷感激被爱，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还要多得这次交往。难过在刹那间，无意中消失，今晚没再不停记起。 悲伤的歌，翻播再翻播，留心听清听楚，别似歌中的主角，住进被窝，麻木到丢失感觉，再曾会战过。也不必想太多，难过在刹那间无意中消散，今晚活在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活腐淡化，燃烧着爱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删除那些牵挂，哭泣直至创把戏轻吹散，再度会期待爱情，无用怕谁负天让心心灵也蒸发。 分手后的治愈疗程，十二点半听下呢个风骚快活人，雷暴警告有时到今日两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去年底实施优化胶袋征费计划，消委会表示接获不少消费者反映，部分商户及网购平台滥收胶袋费及派发过多胶袋。消委会今年六至七月初以一般消费者身份进行69次测试，在11间网店或网购平台购买不同种类食品，结果发现过半数网店或平台都有收取胶袋费或包装费。消委会说，部分商户在厘定收费水平时欠清晰，包括没有列明收费金额、范围和准则、如何计算胶袋用量等，亦都没有在订购过程中向顾客提供免胶袋或胶袋数量的选项。另外，消委会又说，不同网店或网购平台收取的胶袋费与提供的胶袋数量不一致，包括膠袋數量超出或少於收取的膠袋費，在沒有收費下提供膠袋，或收費後沒有提供膠袋等。水警即日起展開水上電單車試行計劃，以兩部新租用的水上電單車配合無人機進行救援，以提升救援效率。根據水警提供的數字，水警東分區去年接獲76宗海上意外報案，有8人死亡。今年直至七月底共接获65宗报案，8人死亡，当中5宗在游船河期间发生意外。水警东分区助理指挥官曾杰莹表示，水上电单车的最高时速大约是每个钟头50海里，加上水上电单车没有螺旋桨配置，可以轻易进入浅水区、海滩或泳矶的船只系泊区，亦都可以在泳客、独木舟及直立板附近移动。今日是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日本传媒引述执政自民党议员国长幸之助表示，首相岸田文雄透过他作为代理人，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另外，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秋生田光一、前環境大臣小泉進次郎、日本國家公安委員會前委員長古屋圭司今日先後到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在去年岸田文雄向靖國神社供奉祭祀費後表示，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和象徵，供奉二戰甲級戰犯、日本政要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再次反映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敦促日方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避免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两点钟。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22点，跌咗151点，总成交金额4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63点，跌9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2蚊，跌个二；盈富基金19.15，跌毫半；友邦保险70.75，跌1.15；比亚迪股份235蚊，跌3.6；阿里巴巴91.65，跌1.15；南方恒生科技4.12，跌咗1仙；中国平安48.95，跌9毫；理想汽车161.6，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65.74，跌4.8；中国移动66.9，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2，英镑9.927，瑞士法郎8.921，澳元5.09，加元5.817，新西兰元4.683。歐元8.5379，每百日元對港元5.37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3.046。日經平均指數報32,336点，升咗276点。港金報17,7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6.1美元，賣出1,908.2美元。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如果你哋四个都唔认罪，但系郭启东认罪，同时法院又判定我哋走私罪成立，我哋就会因为唔认罪而面临更重的处罚和量刑。 在走私案终审开庭，半夏他们四个人究竟会怎样决定呢？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为什么为人奶要好像打仗那样？ 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不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第二集。 唉，今晚又瞓唔着。咁啊 ，Koey 话佢而家住元朗，每日翻工翻差，余总好唔方便。啊，想搵地方搬出嚟住。其实我知佢想搬嚟同我住嘅，但我又未决定，因为我同佢拍拖得大半年，咁快一齐住好唔好啊？最重要系我同我前度拍拖5年，住埋4年，前年分开。唉，我都唔知道我自己 ready 开始一段新感情未啊！ 黑man， 猪仔，你嘅 Americano 啊，闻下黑唔黑？ 喂，唔是嚟噶，你唔可以乱嚟噶，你咁讲嘢， 唔好一早闹人咯、啊。我头先见到你谂嘢谂到好似好烦咁，我谂住冲杯爱心咖啡俾你提下神。 呢啲唔系闹，呢啲系提 remind，you know 咩、事啊？ 我咧，我琴晚瞓得唔好喎，成晚被蚊咬啊，咬到咧成脚都系睇啊，手都有啊，你睇下、 世界上有一样叫开冷气啊嘛，你唔开冷气啊？ 人哋唔中意开冷气嘛，同埋咧我住村屋噶，咁咧你知啦，间屋又好细，咁啊妈咪咧又怕冷气啦，所以咧我咪就佢，我尽量唔开冷气啊、所以咧、我想搬近啲公司啊，方便翻工咯。我依家咧每日咧用成个几钟先翻到公司，好攰啊！ 最多我哋去完街，我而家点都车你送翻屋企啦。咁你咪好吗 ？OK 吓、 好啊。其实我都唔想你咁辛苦啊，我想搬咗嚟住啊。 OK OK， 我帮你留意有啲咩啱你嘅拍卖，好嘛？ 其实咧，你间屋咁大，租间房俾我，你话得唔得咧？ 有电话啊，再倾再倾，唔倾住。 先谈先啦，唔系我唔吹噶，我出去做嘢啦，曾生。 系。Chloe 啊，睇下你份 proposal， 项目个目标又唔够清晰，占有市场嗰个率咧个内容，你写啲资料又唔够详尽，仲紧要啊，唔 update 啊嘛。2021年嘅数据你仲用唔系嘛？ 咁我上网揾到最新嘅数据咧，就系2021年咯，冇咯。 冇可能，再揾啦，再揾。 咁真系冇啊嘛。曾先生啊，不如我哋去 pantry 度饮杯咖啡好唔好咧？我买咗一只新嘅咖啡俾你试下，我估你一定会中意噶。 Chloe， 执好份 proposal 先啦，唔该。六点交俾我 ，OK？ 六点前 ，OK？ 好叻咩？执咪执啦。喂，表姐啊，唔开心啊！今次唔系转工啊，想换男朋友啊。佢好乞人憎噶，扮晒嘢。边人会咁样对佢自己女朋友咁恶嘅啫？最重要嘅系咧，你知嘛？佢女朋友系全香港最得人喜欢嘅活泼可人，而即系我啊嘛，你都知系咪？表姐，搞错你，连我你都唔帮，我唔系港女啊，一定唔系啦。其实咧，我一直都好怕嗰啲所谓港女啊，即系咧要人帮又要嗲人啊，食只虾都要人哋剥咁嗰只咯。我系嗰啲拎得起放得低人嚟噶，只不过啱啱同菲力拍拖，处于热恋期，我都想嗲下佢啊嘛，冇谂过好缩嘅，人拍拖我拍拖，系我先拍得咁惨嘅啫。咦，今晚个月亮好大好圆、啊。好，一于决定收拾心情，一个人落街跑步，丧跑丧跑丧跑丧跑，我唔会俾佢影响我的心情嘅。啊，原来佢打三转电话俾我，哎呀，咩事咧？咩事咧？喂，系咪好挂住我啊？ 喂，你唔系发我脾气啊嘛？你唔听电话嘅？你咁细路女成熟啲啦。 曾生啊，咩事啊？又系我做错啲咩啊？一打嚟就闹我，话我成熟啲。 咁你系啊嘛？喂，我晏昼叫你改嗰啲嘢，我系想你做嘢做得全面啲。我真系唔系话你啊，你冇咁单向啦。我想你好啊，想你好，明唔明啊？ 明啊明啊，多谢晒你咯。 仲有你成熟啲啦，大人嚟噶，你唔好为咗发脾气唔听电话。我又唔知道你咩事喎，咁我会担心噶嘛？ 曾生啊，我头先去跑步啊，我跑咗个几钟啊，你问都唔问啊，就闹我啦。不过我 OK， 因为我大个女啊嘛，我成熟啊嘛，我一啲都唔细路女噶，咁够成熟未啊，曾生 ？Chloe， 你一早话俾我听你跑步 ，OK， 咁我咪明咯，系咪未啊？咁咪冇事咯。 你都几好笑噶，我跑步都要话俾你知咩 ？OK， 曾生啊。 嗱，我而家讲俾你听吓，我依家咧准备冲凉，然后睇一阵书，增进知识。12点我瞓觉噶啦 ，OK？OK。仲有啊，我冲凉咧大约会冲15至20分钟。如果你打电话嚟嘅话，我未必会听到你电话噶。 明啦，佢以为我紧张你啫。头先我玩咗你成晚，今夜你唔接电话，我真系唔知咩事啊嘛，系咪啊？咁我担心你，明唔明啊 ？OK。 明啊，唔话俾你知，我跑步又系我问题啊嘛。 你讲咗去边啊？ 我唔讲啦，我好攰啊，我成身汗，我想冲凉啦。 OK， 嗱，咁你自己小心啲啦。 小心啲咩啊？我唔冲热水凉噶，我唔会俾啲热水淋亲噶。 咁你小心俾啲冻水冷亲感冒黑黐就唔好啦。OK， 唔 OK 啊？好乞人憎啊你！ 喂，我真系紧张你咋？我唔系玩玩下嘅 ，Corey。 知啦，长气贵，我唔讲啦，去冲凉啊，拜拜。 诶，等阵。等阵，送歌俾你， 听唔到、啊。 Sorry 啊， 我唔系想听呢。 哦，得得得，哇！ Chloe 啊，放工得唔得闲啊？我带你一个地方。 带我去边啊？想卖咗我咧？ 点舍得卖你？ OK， 既然是你给你卖咯，六点啦，六点走得人噶啦， 冇问题。 喺呢度啦，请入嚟。 你带我翻你屋企啊？咩事啊 ？Chloe 啊！以后呢呢度就是我家，亦都是你家，欢迎你。 叔叔、你讲真的。 望下。37号粉红色毛毛拖鞋 ,Kitty 毛巾青蛙水杯牙刷全部新的。你估计买给哪个的呢？ 好惊啊、你怎知道我喜欢的 这些东西我很上心的。我还知道你不喜欢穿睡衣睡裙。你呢买咗好型噶，名牌嚟噶，男装波裤、波衫，我嚟做咩？唔系打波，系瞓觉着嘅。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不过我想同你讲咧，我妈咪呢一排身体咧有少少唔系好妥啊。 吓系啊！ 我要喺屋企度睇住佢啊！我仲要帮手煮饭噶。迟啲啊，迟啲我一定搬过嚟同你一齐住噶，好唔好啊？吓 咁好啦。 嗱，我讲明先啊，我要瞓。近墙那边的嗱，唔准你瞓我个位噶 ，OK？OK， 保证呢一个位留翻俾你，冇人瞓你嗰个专属位。 喂啊，咩意思啊？仲会有人上嚟同你瞓嘅咩？ 哦，咁真系唔知噶噃，睇下边个得闲，叫边个上嚟咯。 唔得啊，唔准啊，唔知啊，唔得啊。 系啊，讲少咋，边会有人啫？ 我同你讲真噶，我真系会嬲噶。 知道啦 ，Chloe 啊，老土啲，唔准笑我。 嗯。 I love you. 讲真噶，好笑啊！I love you. 你嚟唔嚟翻嚟啦？ 诶 ，Cherry， 点解你会喺度嘅？ 我等咗你成晚噶啦！ 哎呀，你成身揼到湿晒，上我屋企先讲。嚟，抹干啲头发，饮杯咖啡。你唔系话澳洲嘅旅行咩？咁快翻嘅？ 唔好提啦，嗰、那个 Steve。正一渣男嚟噶，佢根本就系玩玩下，从来都冇对我认真过噶。 你而家有咩打算 ？Philip，、其实喺香港，我得翻你一个朋友噶咋，我可唔可以喺你度住住先啊？ 好似唔系好方便。 OK， 我明嘅，当初系我话同你分手。你嬲系应该嘅，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其实我当初都唔想噶， 咁你嗰阵时真係好忙㗎嘛，成日都话要出差，冇人陪我，咁我咪自己搵节目囉。 过咗嗰啲唔好再讲啦，真係唔係嗰个，唔好再讲。 Philip， 我而家好冻啊，你可唔可以揽 住我？我俾件外套你，转头整啲嘢俾你食，执咗客房先好唔好？ 客房？ 客房，你可以住客房。 喂，今日星期六有咩做过嚟陪你好唔好？ 啊，唔好啊，今日下昼我叫咗啲执屋嗰啲人嚟上嚟执屋，夜晚咧我会出一个 function， 啊，不如星期日好唔好？星期日出嚟好唔好？ 喂，今日好好天、啊，你舍得我唔喺你身边嘅咩？ 佢、今日好忙啊，一阵间咧 New York 有个嗰啲 call 咧，听日先啊，听日好唔好？听日 哦，你死啦，我知啦。你收埋咗个女人喺屋企系咪？你衰啦！你背住我偷食。 你乱讲咩啊？边有收埋个女人啊？边有啫？冇啊！你唔好乱讲啦。 我同你讲笑咋？你咁紧张做乜嘢？哦，你估啊？ 咩好啦，嗱，你唔好再攞啲嚟讲笑啊！嗱，讲笑我唔笑噶。听朝八点嚟你屋企楼下等你，好吗？ 八点。 嗯。 我想瞓晏啲哦，你十一点过嚟陪我食早餐咯。我想去石澳度食早餐好唔好？ 去石澳？ 咁 好啦，听朝见。 想讲不要走，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面对世界我洒脱，一点不似太辛苦。但在漫漫长夜里。摘下面具便从因你在心碎，我所有眼泪都仿佛因你而狂呼。 原来自愿走，我方知道对你在乎。原能留住你心，我却高傲不顾。现在夜夜为后悔，但是现在像迟了一辈，我一句再会，竟会有无穷痛苦。从不喜欢孤单。 哇，成间屋黑蒙蒙，唔开灯啦。 Philip， 你翻嚟，我唔想一个人啊。 喂 ，Cherry， 你做咩饮咁多酒啊？你睇你，哎，我扶你入房休息啦。 唔系啊 ，Philip， 对唔住啊，我哋喺翻埋一齐啦，好唔好？你知道我仲系爱你，我唔可以冇咗你噶。 Cherry 啊，我哋分咗手噶啦，你冷静啲啦。我而家有个女朋友啊，我哋冇可能噶，冇可能翻埋一齐噶，你明唔明啊？ 我唔理啊，我唔理啊。总之我一定要同你喺翻埋一齐啊 ！Philip， 你唔好离开我。 你饮醉咗啊！唔好饮啦，我扶你入房休息啦。 唔入啊，我唔入，你唔好拉我入去、啊。 入去啦，你瞓下啦，瞓醒冇事噶啦。 好冻啊！不如你揽住我啦，好唔好？ 你放手啦，你箍得好实啊，我透唔到气啊。 眼闭着，心却清醒。漆黑中追忆欢笑声，与你已告别，不再一起，为何仍未放弃？总之我不再拥有你。 外卖到啦，曾生，你有口福啦！人肉速递你最中意食嘅筲箕湾明火生滚鱼片粥，仲有油炸鬼。诶，咪住，密码锁几多号咧？70939394，最老土嘅密码，唉，我都估到。哇，咩事啊？上帝酒樽。梗系同班 friend 一齐抵波，跟住咧饮酒。咪住，女人鞋、丝袜，仲女人嘅。 哎， 曾生 ，Corey， 你咁早上嚟嘅？ 我想问， 呢啲系咩？ 你听我解释啊！琴晚咧有个朋友带咗个女朋友上嚟，个衰仔，即系我成日叫佢唔好咁噶嘛，都唔知佢搞咩嘢。 你摆到明搞搞震啦，你仲话唔知搞乜嘢 ？Philip。条波裤好大条，我都唔啱着嘅。 唔系你想做咁，你听我讲，真系唔系你想做咁。 喂呀喂呀，连对拖鞋都好大只，唔啱我 着。喂 ，Corey，你唔系咁啊！你等埋我啊！你唔好走啊！ 我咁大个女，我第一次嬲到成个头顶都系星星啊！我冇谂过。原来曾生，你咁卑鄙，你咁麻溜，你咁无知，我憎死你啊！ 啊，小姐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下咧，102号喺边啊？ 我唔知啊，你行开啊！ 喂喂，你整啲咗啲外卖啊？喂，小姐小姐，睇车啊，小姐，喂喂。 算是感恩。